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几多愁》，收录在邓丽君1983年所发行的那一张全都是翻唱古诗词的专辑《淡淡幽情》里面。当时在策划这张专辑的时候，邓丽君请来了古月、翁清溪、刘家昌、黄沾等等8位非常优秀的作曲人帮他加持，而这首《几多愁》便是改编自李煜李后主的词《虞美人》，由谭健常作曲。原词当中，李后主是不加任何隐饰地流露出了故国之思。据说，这就是促使宋太宗下令毒死李煜的原因之一。这首词全词以问起以答结，由问天问人而到自问，而谭健常在谱曲的过程当中是通过了那种凄楚中不无激越的音调和曲折回旋，流走自如的艺术结构，使原作者李煜那种愁思贯穿始终。而今在今天来听，也可以说这段旋律加上这样的歌词，形成了沁人心脾的美感效应。最近一段时间，翻唱这首《虞美人》的这首词有孟庭苇，我觉得可能是有邓丽君这个版本在先，会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所以后者就好像少了一点古韵吧。好，不说那么多，我们来听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孟庭苇的另外一首老歌，叫做《化身为海》。 留下一个人和一盏灯，让黑夜躲在窗外，寒冷的尽头是一无救，温暖我唯一生命里走过的风雨。 作词作曲的音乐作品，收录在孟庭苇1993年所发行的个人专辑《谁的眼泪在飞》当中。有网友曾经说过，当年他是听着这首《化身为海》，看着北京夜景，突然觉得这样的旋律、这样的歌词能够解除百忧。当然，也会有人听到这首歌名《化身为海》，会觉得好大的口气。而我在这样的旋律当中听到的是一种劝解，劝解所有的听歌人放下心中的爱和恨。因为在我们的生命旅途当中，我们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事情，其中有欢喜，也会有悲伤，有遇见，也会有遗忘，甚至还有遗憾、孤独。有的可能让我们欣喜若狂，有的自然也会让我们难以承受。所以心态放宽，化身为海，即便是最宽阔的海域，也一定有海岸线，有海岸线自然就可以有可以依靠的港湾。就让这种宁静而又踏实的听歌感受继续延续下去。我们来听好妹妹乐队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天亮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忘记城市的纷扰， 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伍佰所演唱的《春花秋月》。这首《春花秋月》收录在伍佰1998年所发行的专辑《世界第一等》当中。这虽然听来是一首极为感伤的音乐作品，但是却无形会让人听到一股力量，一种鼓励。很多年前，我看过伍佰的一次演唱会，在演唱会现场，他在唱这首歌之前，说出了他曾经创作这首歌的原因。他说，我的这首歌是为一个小朋友写的，他和病魔奋斗了很久，直到现在仍在奋斗中。他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小孩，我想通过这首歌祝福他早日康复。所以在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听这首歌，你可以听到感伤，自然也可以听到一种勇气、洒脱还有从容。你仿佛在这样的旋律当中感受到的，不是从音乐或者音响里面发出来的，而是通过我们的内心听到的，特别是在两段音乐的连接处，吉他和钢琴的完美结合。时光飞逝，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一闪即逝，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有那些美好的相遇，美丽的风景，自然就会有不太好的遭遇。我们不太可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但是我们应该有勇气去面对，甚至是战胜他们。我想生命本来就是一个美好的梦，希望每一个美好的梦中留下的都是我们勇敢奋斗过的一些回忆，自然在奋斗过后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容快乐的生活。好，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伍佰的这首《晚风》。 慢慢吹，轻轻松，仍占满你心怀，你的眼神充满期待，我的心中尽是未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恋和爱，发现感觉已经不在，默默的你却不肯说，只是低头寻找一种解脱，眼前的你是我的最爱，怎会不明白，逝去的年代已经变成伤害，我也更加熟悉许多无奈，不愿意看到你朦胧泪眼，我就变成那晚风，慢慢吹，轻轻送人生路，慢吹，轻轻松，人生路你就走， 这首晚风是伍佰在出演电视剧《求婚事务所》时而创作的音乐作品。这首歌唱的是两个曾经相爱但是今天已经分手的人在街头再次相遇，都很想再回到从前，但是相处过程当中发现早已时过境迁，原来的感觉已经不在了，所以只能够重新回到各自的生活当中去。我突然想起了刘若英的后来那首歌，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就像是他刚刚执导的电影《后来的我们》里面的男女主人公林建清和方小小，他们之间有这样的一段独白，后来他们什么都有了，却没了我们。爱情里有的时候没有谁对谁错，错过了可能永远都会错过，所以趁现在还在一起还相爱着，学着包容对方，

能是这张专辑里所有的歌曲都太民谣了，换句话说就不够大众。当然当时的唱片公司可能也宣传不到位，所以很多人都没有特别关注到这张专辑，但是我却记住了这张专辑在做宣传的时候李健清自己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说，他说北京不是家乡，但是有时候十几天的欧洲巡演做乐手回来，在路边点一碗拉面，听着老太太们在那儿谈天说地，那叫个自在。我突然就觉得哎，很有共鸣的一个人。你漂泊在这座城市里久了，你会在离开它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开始思念这个你已经把它当作故乡的异乡。我想可能每一个外乡人在听到我说这段话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共鸣吧。我因为听到了他在做宣传的时候的这段话，所以我就格外想这个人应该是有故事的人，在他的音乐作品里或许我能找到共鸣，所以我就特别留意了这张专辑。接下来要跟你分享到的是这张专辑当中我认为比较豪华的一支音乐作品，叫做姥姥。对，北方人喊姥姥，南方人喊外婆，来听。 姥姥，我终于可以给您写一首诗了。在你去世32年之后，你是我唯一的同龄人，你是我的小树，我的夜空和梦，是风在四季不停地向我吹拂，是我可以想到的所有陈词滥调，也是他绝对的敌人。 可以给你写一首诗了，在你去世32年之后，你是我唯一的同龄人，你是我的小树，我的夜空和梦，是风在四季不停向我吹拂，是我可以想到所有陈词滥调，也是他绝对的敌人。 是我可以想到所有陈词滥调，也是他绝对的敌人。 是我可以想到所有陈词滥调，也是他绝对的敌人。烂掉也是他绝对的敌人。 是我可以想到所有 陈词滥调，也是他绝对的敌人。这32年，你在我身体里走路、咳嗽、歇息。直到今天和明天，所有的日子，姥姥，你是我永远的同龄人。 记那条童年是我撑过整整一生的绝对。听我这我说你就会微笑的，坐在葫芦架下盘起那条童年是我撑过整整一生的绝对。说你就会微笑着坐在葫芦架下盘起那条童年是我挣过整整一生的绝对。听我这么说你就会微笑着坐在葫芦架下盘起那条童年是我挣过整整一生的绝对。 在我身体走路咳嗽直到今天和明天所有的日子，难忘你是我永远的童年。听我这么说你就会微笑坐在葫芦架下盘起那条童年时我整过整整一生的绝对。 姥姥，我终于可以给你写一首诗了。在你去世32年之后，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FM974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我前面在听李健清的那首姥姥的时候特别讲，我说那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豪华的一支音乐作品。为什么这么说？我不知道各位刚刚在听这首姥姥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留心了音乐段落里面很妙的一种结合，你隐隐绰绰若隐若现可以听到侗族大歌和苏三起解的调子。因为有这样的音乐元素的加持，所以我觉得李健清一个人在吟唱的这个段落就很像古老的歌谣。我觉得别人如果在自己的音乐作品当中加入这些原生态啊民族的这种侗族大歌或者说戏曲的时候，都会很豪华很大张旗鼓的去折腾。但是李健清不是，你听那段旋律你会觉得是一种自然流淌出的思绪，所以会有人说他的音乐是流动的，多听几遍就成了回味。这时间想跟你来听他的这张专辑《人是异乡人》里面的平凡故事。 那位置召唤我往前走，那时候不觉难受，虽然愁，与其没有声息地留在故里，还不如干脆硬着头皮就千里单行。反正那未来他不发一语明白，这是扑朔迷离的一句情。那这首歌寄过去，转进自己。 到老家来人说起，那某某多不得已才成为谁认得起，这无量的城用喧腾的烟雨我聚于灯光摇曳如招魂的气，有几次梦见自己一贫如洗，夕阳余晖里驱逐站在旧荒的地，有几次梦见自己终于回去却歇斯底里，逢人就大声说委屈，有谁啊也在这里让这首歌也感动你，当你孤身某个街区，有谁啊也在这里，那些遭遇那些回忆不愿想起又不肯说起， 虽然则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故事而已。 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在想，可能是因为李建清他漂泊在北京的经历，包括这首歌里所唱的心情，像极了后来的我们那部电影当中男女主人公的遭遇，所以刘若英才会选用吧。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平凡故事》，同样也收录在2017年李建清的那张《人是故乡人》里面。我记得专辑文案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说会欣赏这张专辑的极有可能不是他们想唱与的人，而是与他们在一处的文青同辈，但作品诞生之后自会长脚，会自己走向对的人。我不知道收音前的你是早就知道了这张专辑，还是因为刘若英的这部电影而知道了这两首歌，但是我觉得今天已经不重要了，重要是你喜欢。我想在这时间跟你来分享《人是异乡人》这张专辑当中我最爱的那一支最后的音乐作品，它不是唱是读，这支音乐作品叫做《读匆匆》，或许读得更清楚一点，读得可能更像是我们说话，所以我觉得更能够感染到你。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大一点，我们一起来听。 分租房每月300，紧挨着烟囱，睡里香的信里名字叫双喜，是我的二房东。尽管日子过得很久，他都能从容。只是有次年前餐馍给收了，记得要发疯。影楼照里在老家的对象名字叫芙蓉，就算婉转地说长得也勉强，只能算普通。我有几次交不出房钱，他都肯通融。只是他说，小子你给我去算算美酒有几个窟窿。那些褪色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青春期熬夜冲锋，上小县城的高中已光荣。路的尽头的少年宫，兀自沉默在风中，无言相送。 那一年一首远方的歌，说什么往事如风，他往事如风啊，我失色青春的惶恐。现在才知道，回忆是新虫，光任人痒痒，不让人碰。明白了现实里没有人是孙悟空，课堂老师忘了教八面玲珑。不敢想过得舒服，也愿意吃苦，只是好些感慨感触感悟会把人搞迷糊。清楚自己养树教书必定要不满足，与其等往后有了别的贪图，不如现在先找条路。明白不管是什么，多了只变得麻木，我依然在虚幻之中奋力寻找，寻找我的归宿。人若是离开故乡，就像树离了土，只怕我挣了全世界的财富，却够不着幸福。那些过时的青春梦，普通的不用再普通，你肯定懂。褪尽了青涩和懵懂，当人在异乡才知感动。合奏课隔了旧屏风，女孩见不到我脸多红，琴声嗡嗡。离家时故作轻松，如果娘的是匆匆，我心隐隐痛，不承认自己仍是小童。未察觉林子里那暖香的风，只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满朵啊，咱家桂花香正浓，留下母亲声声的召唤在风中。曼多，咱家桂花香正浓。 我在想，咱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部分或许只有那些漂泊在异乡的朋友才可以听懂。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五月天所演唱的《后来的我们》，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然后呢，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开心啊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昨日依然